上这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趣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过来的鸡酒吧里，你们丢过手机吗？ 他就老捡。 周飞说的这个信息量大了啊，说你老捡手机。 谁老捡啊？偶尔捡过。 我看你老换手机，又没见你挣过钱。 是咱爸 怎么买的？ 你捡的是从人兜里捡的。 嘿，我就从地上拿起来的。 先把包给人 拉开了。 哎呀， 手机掉地上以后， 然后 先打脚踩着，你知道吗？先不马上捡，等人走了以后 系鞋带。 哎，假装第一系鞋带。 我再穿一双没带的布鞋。 怎么这么有风格？ 你看这细节都出来了。 这小花诬陷人呢，不用打草稿，你看见了。 你听人说你看见了。 周飞说的。我就信他， 你就跟那听人家跑步就跟着跑一样。我讲过多少回为老茧， 你干嘛冲我？你冲他？ 我就是觉着吧，你平时也不挣钱。 谁说？ 然后呢？ 哎，不要以为有一炸鸡店就能挣钱，我们也有工作的。 你这么能捡手机，你就不反省一下吗？ 捡手机有什么可反省的？ 你看，承认了吧？ 对于人类在这个上面马马虎虎的事儿，你不做一个反省吗？ 我是捡手机的，我有什么可反省的？ 不是， 怎么这么多人爱丢手机？ 他的意思是啊，你天天捡手机，得反省一下人类为什么天天丢手机。 对，听明白了没有、啊？ 我这高度也太高了。 那你爸爸妈妈丢过手机吗？ 好像也没有，他们用手机用的很少。 叔叔大爷呢？ 哎，你非要从我们家找回丢手机的是吧？ 算你问我吧，我天天丢。你别。 那么手机丢的是什么感觉？ 急呀、啊， 害怕吧。 哎呦，有不当的内容怕泄露。 现在的手机啊，丢了倒也无所谓。 啊、 我不能这么说，我一会儿非丢了不可。 我恰恰跟你相反，我觉得现在的手机特别怕丢。 不，首先你有没有指纹啊？ 有指纹，上面都是挂钱呢。 对，你有指纹的话，它打不开啊。 不，你要这么说。 破解你呢？ 对，它有它一个非法的途径能破解。 破 万一呢？咱们说， 把你什么燃气卡呀、电费卡呀，全都给你破。 手机缴费呀、 啊？对，都给你破解了。 啊、买电影票。 那叫 IMAX 好吗？ 啊，好，一茬一茬的买，支付宝里剩那点余额宝给你都花了，你得多心疼。 对，因为以前啊还好，因为这个大家都用卡，用这些东西现金， 嗯、 现在都是电子支付了，连锁反应。 对嘛？ 至少它有双重的保险。 有啊，嗯、发验证码到手机上啊。 哎、对呀、啊， 手机让人拿走了吗？不是。 那还有呢，就是说你不是还有一些就是游戏啊，你已经买了不少装备了， 哎、 所以就别玩游戏。 你花了15年攒了一套装备， 用了8年打到钻石。 你 我就说你们俩别跟我提这个，我不懂。 你就体会这心情。 8年我挖的真钻石都挖出来了。 8年的青春呀、啊，就这么荒废掉了。 嗯、女朋友也吹了， 这8年什么都没干。 他就关键你设那个免密码登录这一项讨厌。 免密码登录。 所以啊，丢手机的时候，很多人脑子先是一片空白，然后骂， 哭， 骂自己白痴。 嘿，后来发现在那个柜底下找着了。 然后丢完以后，把所有卡全挂失，身份证全挂失。 嗯， 从银行回到家找着了。 哎，对，对， 这是最悲哀的一种。 对， 但你也庆幸这钻石保住了。 各种的这个信息你得 挨个给打电话跟您核实，您是机主本人吗？ 我正在思考，我这6位一样的密码是不是应该换一下？ 丢一个手机哪是丢一个手机呀、 啊？哎呦，简直就是丢家族、 丢 人、 一个世界、 丢了一个女朋友，简直是 一个，确定是一个是吧？ 丢了唯一的一个女朋友， 对， 然后丢了10万个客户， 丢了一座大房子， 没手机， 丢了自信， 多了10万个为什么？ 丢了希望， 哎， 丢了的快乐， 我丢你手机是什么快乐？ 就是这种， 所有快乐都来源于手机， 关键是安全感，丢了安全感， 哎， 但是现在呢，地铁停运，就是下班停运以后啊，这个站务员不是检查吗？ 嗯， 每天都能发现大量的手机丢在了。地铁上， 哎，你是不是调地铁工作去了？ 没有， 那你怎么天天换手机呢？ 我天天换手机是因为认识个朋友了，让我试用。 你少了一个字儿，大磊，壳，他 他天天在这 换 壳。 哎呦，我长太快了，脱壳是吧？ 脱壳怎么老说的跟大脸是贼似的？ 是不是？ 别怀疑。 应该不是，应该 不是，不是。 人家的站务员呢，每天呢都在换乘站呀、终点站呀，发现大量的手机。 就是大家伙太着急了，就把这忘了。 哎，也有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在地铁上实在是没事干，看微信的看微信，玩游戏的玩游戏， 听歌的听歌。 哎，刷微博的刷微博，逛淘宝的逛淘宝。 嗯， 就是有时候一看，哎呦，一抬头换站了，应该。 把手机一扔冲出去了， 一着急手机没穿好兜就跑了，这个手机特别容易从兜里溜出去。 对，兜人现在衣服那兜浅， 好多人都是往那一坐，一个葛优瘫，下车的时候 把人给扶起来。 觉着呀， 顺手就把手机带走了。 我觉着现在的手机啊，比以前的真是差了一个小功能，就是那拴链的地方。 拴哪儿啊？现在 手机套外面有一专门拴链的，有一眼儿。 我所谓的就是手机能系个小绳，然后弄一根手机链出来， 那头 甭管你拴，甭管你拴哪儿， 挂脖子上， 你挂脖子上也好，你跟钥匙拴在一块儿，你跟裤腰带拴一块儿，你跟皮筋拴一块儿都可以。 平时拿那当甩头一格， 是这么回事儿。 曾经呢，站务员帮乘客捡手机，甚至是打捞手机，那个手机掉到轨道上了。以前呢比较少见，现在呢，咱们也不能说是非常常见，但是确实 多了， 频次多了。 嗯， 我记得咱们胡同里面的小王，他跟我说过嘛，说列车发车的时候金额大， 你不用连语气都学吧？ 我们就会用那种大夹子把他们的手机从那个道床上给夹起来，还给乘客。但是现在呢，早高峰列车发车金额小， 你好好说行吗？ 前车刚走没多一会儿，后车就来了，所以呢，我们只能先留下乘客的联系方式，利用晚上停运的时间到这个轨道上再捡手机。 可是你给他打电话时，他手机在你手里呢。 啊，打他的那个家里的电话，他爸他妈的电话，晚上再打。但是那个时候呢， 那边手机也丢了， 手机有的时候给压扁了， 就是找到以后打不打 的人格，比手机压的还扁，手机就够扁的了。 现在我们有时候还得问，不光是留联系方式，我们还得问乘客的手机掉在哪里了，因为掉手机的不止他一个， 掉出好些来是吧？ 对对对， 都扁了， 同一批次的，不有的鼓，有的扁。 哎，这可不应当，这车怎么压的？ 不是鼓的，就是完好的。 对呀、啊哎，怎么的？同样这个压过去，怎么有扁有鼓的呀？ 有 的位置不一样、啊。 对，有的那手机正好掉在这个轨道上面上，然后正好呢就是轮子跟轨道中间， 就这么巧， 太难了。 然后人家特别提醒到说，西二旗站的情况很复杂。13号线西二旗站是北京地铁少见的碎石道床，其他的一般都是一体化道床，所以呢，这个轨道上的界面都是石块，手机要掉下去呢， 就完了， 被淹没了。我们就是想定位你手机，但也都挺难的，有的时候呢还需要听声辨位 暗器。 不是，就是你打一下那手机， 那个碎石块床，就是那个火车道的那种 啊，对对，感觉 啊，当， 它不用那小声，它只要一亮就能看见那个了， 听声辨位更准确。 可是我现在这人不都有屏蔽门吗？ 屏蔽门有缝吧？现在 那个缝手机过得去吗？ 这个是门一开的一瞬间， 嚯， 有一位做法了，从里面冲出来， 有 一位 做法的 一脚把这个手机踢到了那边， 那是屏蔽门也正好刚开开，就指着他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九九八里。哎，我告诉你们俩，现在这个地铁拥挤程度可以查询了，就像路况的红绿灯一样，从 座 位拥挤到最松快，用黑红黄绿来标， 没用。这叫必经之路。你比方说啊，换乘站，咱拿公主坟这站来说，或者国贸这站来说，我要想到这儿，就必须到这儿倒车，我没有可绕的点。 谁说的？ 你比如说，你先听我说，走大街上开车，比如说我要到这儿去，我有其他路我能绕。对吧，你说我坐地铁要换乘怎么绕？ 我问你啊，公主坟是不是一个换乘车站？ 是啊。 那么就是几号线经过公主坟呢？ 10号线跟1号线。 对嘛，1号线你一查询，嗨，黑了，这么挤，得我坐10号线 到得了吗？ 到了公主坟啊， 到了天安门吗？这换乘你忘了。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我就住在天通苑，我门口只有5号线。 哎，黑了吧， 早上起来一看是黑的，怎么办呢？ 听我的啊， 先骑自行车。 对， 骑的国贸，大家都在骑的国贸。 到了国贸了，我还看什么地铁？ 对， 不拥挤了，开心不开心？ 开心。 惊喜不惊喜？ 那这设置没用，我跟你说， 就是叫少 用。但是你看，你们说的是那个偶尔，还是 我们说的是平常情况？ 日常上下班高峰都那样。 偶尔情况，比如说我不走日常的这个高峰， 哎， 那我就可以查一查，现在挤不挤？挤，我先不坐地铁， 哎， 或者我晚点再坐，这是有可能的吧？那咱们说大爷大妈出门，他不用上班吧？ 你说退休的大爷大妈吧？ 对呀，怎么就老得想到自己呢？不能想想广大的人民群众啊？ 我说这是大多数情况，你说这是咱少数的。 但是对周飞很有用啊。 为什么呢？ 周飞如果说干正活的时候啊，干正事演出，他得带着他那大键盘吧。 大键盘 带副板就行了。 反正不管带什么东西，怕挤啊，演出服什么的，你就可以看看这儿都黑了，这我上去我白衣服不挤黑了？ 没听说 几个音响、 啊、手机上的显示黑证明拥堵，不是说严实到时候染， 怕把他的那个演出服什么挤糟了， 就有点好布就糟不了了， 挤成麻布。 有没有道理？我现在说 有。 有什么道理？ 你不觉得智能化的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吗？ 不过话说回来，确实这样。你咱说啊，这个倒退50年，谁想到能用手机？ 周飞，智能从你们搞音乐方面也有体会吧？ 以前我要是想找一个女的来录唱，我就得去找女的。 现在 不用了， 找一男的就行。 现在我自己就能录女的了。 真的呀？ 对呀、啊。 那我要是 不用你去， 不要笛子，得找一真吹笛子的来，是吧？现在 可以找一吹犊子的来， 你来就行。完了，把你声一变， 不是 他的声跟笛子一样， 几乎可以论真吧。但是对于中国的民乐来说，还是欠缺 不好模仿哈。 对， 特殊旋律， 就那种滑音弄不出来了。 哎，对。对，就是 你说这是弹棉花的， 就是演奏技巧，你没法去模仿。 比如说呢，哪种技巧啊？ 比如说二胡啊，二胡呢，它给你出一个长音的声音，这是采样的，这个没问题。但是柔弦呀、啊，还有什么滑音啊，就反正各种。 你把苍蝇轰走吧，苍蝇轰走。 哎呀，人工智能现在太厉害了，你知道吗？ 这干活这些能，但是一些需要自身感受，这个，就比如我饿了需要吃饭，这他替我干不了吧？他替我吃，我饱得了吗？ 他会不会对你的工作造成冲击呢？ 不可能， 对，以后不需要你去扫地了。 我主持人是扫地的主持人是吧？ 盒饭不用你订了， 这多好啊！ 人工智能嘎嘎嘎订个好几百的盒饭拉过来，而且人家机器臂给你分啊！ 对，所谓人工智能就是 还得有人工才能智能， 人家仿你人工。 你看有好多那个科幻电影，就是制造出来的、设计出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了， 对， 但是你控制不了它了。 先生不说控制不控制，但现在来讲，人工为什么搁在智能头了呢？这机器需要你去开关 操作， 对 呀、啊，操纵 这个吧。我还是有一个，你像我们搞科研的时候啊，这个你听我说， 炸鸡科研， 你得往里磕点盐啊。 对，这么解释啊，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已然是到这个该醒的时候自己醒，到该睡的时候自己睡了。人工智能是人去制作它， 不也是去操纵它，确实得操纵。你说一个机器不用人工的吧？ 程序已经写进去了，到时候你醒， 你比如说停电了，你得给它拔下来吧，到时候啪，你给它插上，这得你干。 但你看你现在怎么问我，我都，你看我们搞科研的时候我就知道 又来了， 我就知道它是有这个自己充电功能。 咱比方说啊，这周老板这个有一个制冰机，突然间装修歇业一个月，这制冰机天天咔还跟着制冰， 它能看见，它有一个摄像头，它能看见，哦，我们这个电现在跟平时不一样了。 哦， 他就自己 分析， 那你就更高智能了。 每天根据这个来单的量，哎呦，今天一单都没来，那我不用治病。 歇了，他以后他就研究你王德雷，比如说他就是为你服务的，研究你王德雷。你王德雷无非也是一些数据构成的生活的这个模式。 对， 比如说几点钟吃炸鸡， 几点钟上厕所， 我每天必须吃炸鸡， 吃完炸鸡 吃药一样。 对，几点钟戴眼镜出门，对吧？他老观察你， 对 你， 然后他大数据一分析。 哎，今儿反常， 反常的话， 今儿反常，今天没吃炸鸡就上厕所了。 你可以跟他说呀，带 着你，这机器招我讨厌了，睡烦了。 他都能给分析出来的话，那这个机器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 跟人接近， 这一时半会儿研发不出来。为什么研发这个是在目前来讲是需要人去编程的，对吧？人有一种情况叫意料之外，他只要出现在意料之外了，人想不到，机器也想不到。 哎， 比如说体育比赛意料之外有吗？ 有啊， 经常是这个人得冠军，你没想到， 哎， 匹黑马杀了出来。 对呀、啊， 但是就在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有一名写稿机器人张小明，他取代了普通记者的一个工作。开赛一周啊，通过对奥组委的数据库的信息的这个分析对接，然后每天撰写新闻稿件，这就是王大雷你的活呀。今天谁 怎么让张小明干了呢？ 大雷变小明， 老虎变熊猫是吧？ 那 大雷急呀、啊，我的天、啊！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大数据分析，所有的数据都搁到他这个脑子里边一分析。 那是机器是比咱们飞的要快， 哎， 要全面一点。 还有无人驾驶汽车现在不也有出现？ 是， 嗯，你敢用吗？ 像以后，看门大爷可能就， 用这种电子系统就防范了。 对， 红外线谁来了就都知道了， 你就没法跟大爷斗咳嗽了。 这种事儿现在已经搞定了。 对呀、啊， 每人发了一张进门卡， 刷卡 刷卡进门嘛。 反正现在你说医疗方面啊，其实机器使用性就挺强的， 好多那些细微人手下不去得用机器啊， 对， 还有内窥镜啊这些东西、啊， 对，微创嘛。 人家甚至说以后可能配药啊、诊断啊，因为它大数据嘛、 嗯， 他可能先来一个初步诊断。 那、吃药用它替吗？ 吃药， 生病上的 机器替我吃药了， 替你吃药， 那是配好自己把吃药吃了。 我以为是喂你吃药呢。这个俩机器手把你上嘴唇下嘴唇一掰， 呵，这是上刑的 大药丸子，这么大个往王大雷那个喉咙里搁， 一脚射进去，哪儿 是球门是吧？ 一死一 连嘴的连话都不让说了，这样 第五只机械手拿着杯子就来灌了， 不用灌已经死了， 别治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不想被社会淘汰，就要学会做机器做不到的事儿，让自己的工作拥有更多创造性的内容，不断的迭代更新知识储备。目前我国正在加快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步伐。 小花， 最近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你见着了是吧？ 你是变机器人了吗？ 加快培养聚集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你是没戏了小花。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给酿肉急坏了，住哪条路说不清楚，反正有红毛的路。 红毛路 没找着那宾馆的名字，现在急得不行不行的。我说活该，谁叫你出门 不是没有个订单吗？ 我就说你哪有出门你不记好名字的，对吧？ 对对对， 你拿房卡，你 拿着房卡出门都找不着了。 我就说，就说这些都当信息，你就别忽略了。他说他还没拿着这个房卡呢。 他去的早，房间还没开呢，把行李往前台一搁就出门了。 房间还没开呢， 就是 两点才能入住。 哎，说周边溜达溜达吧，溜达丢了就。 他这人一溜达吧，就是哎，先坐车还倒车。 你也知道他没谱， 还不看从哪儿上去， 其实故意要丢。 对。 哎呀，肯定能回来，没事。 是他人只要活着就行。 杨小柱会像那个钻戒一样失而复得的。 像钻戒一样？谁的钻戒？ 钻戒这事儿我倒听说了。 嗨，就有那么档子事儿嘛。 嗯 啊， 胡同里面那广东游客讲的。我还向我女友求婚。 你好好说话。 就是他想向他的女友求婚。 嗯 啊， 然后呢，到重庆去了。他的女友是重庆人。 哦。 顺道在解放碑一家店里吃粉喽。 行了行了行，好好说好好说。 结果呢，把装有三克拉的钻戒的手包弄丢了。 哟呵，三克拉，这位还不少、 啊、酸辣粉， 不少趁钱呢。 三克拉我是还没有见到过，你们二位描绘描绘。 这克拉可能恐怕大家这么说没概念吧？ 对，你描述描述，周飞，我是真没见过的。 那个指甲盖那么大吧？ 哎，比花椒大点， 是不是特闪呢？ 那得看是什么东西了。 那得看你那个 切工啊， 切工、 哎、 对，就是有多少个切面。 那三克拉的钻戒大概多少钱？ 没跟你说，我得看它切工纯度，什么 VS、VVS、VS1 什么。 对，最简单的，你还有个品牌呢吧？ 还得分什么钻呢？要是黄钻呢？ 哎， 蓝钻呢？ 粉钻呢？ 嗯， 要是冲击钻呢？ 这个广东客人说了，三克拉的钻戒价值30多万， 那差不多就 特别的着急。 那当然，和谁丢了也着急，关键是他这用途很重要，求婚用的。 就是没有30万这个钻戒，他的女友不会嫁给他的，是吧？ 不好说， 那丢就丢了吧。 我说咱们外人不好说 啊。 根儿颤啊，他害怕，他 头一天就把三十万的这个东西丢了。 嗯， 关键女友会怀疑他的这个做人的靠谱程度啊。 对对对对， 还是没有30万的钻戒不嫁。 30万就这么轻轻松松的丢了， 一点都不着急。 嗯， 说丢就丢就丢了吧，这太大大脚了。 那怎么办？你说 找找啊？ 对， 找了， 想自己都去哪儿了？ 我知道他丢哪儿，我还那叫丢啊。 然后后来想到了，对了，我吃了一个酸辣辣粉。 我证明从这发音上就吃了。 回去果然一个小姑娘和店员捡到了手机。 哎，这不是他的 手机里有 一照片。这小柱来， 跟他说了，这拉个丢的， 完了他听不懂。 拉一个。当时小伙子是激动的热泪盈眶啊。 嗯， 这多宰多宰 多宰， 把他都宰了。 多谢多谢， 好好说不行吗？ 谢谢你带给我的爱和温暖。 完了，喜欢这姑娘了。 更听我， 不是谢谢 你。寒夜泪海水漂泊， 行 了， 他当时就感觉到海阔天空。 我要不在说他是不是感觉不出来、 啊、就差这一点。 你提醒的非常好。后来呢，这位小伙子呢，从包里拿出了5000碗酸辣粉的钱。 你就告诉我拿多少就完了，我还得算账去。 一碗酸辣粉怎么也得是5-6块钱， 那就是20000多，买了5000碗酸辣粉请客。 这一看是个土豪老板，出门不带卡，这20000多带现金。嗯， 这不也是他乡异地吗？怕万一有个不备。 那才应该带卡呢，这防范意识太差了。 谢谢大家，我今天求婚成功了。 哎，没听见求婚成功的内容吗？ 有， 这求婚成功就请吃酸辣粉啊。 5000碗 啊，你算支持这小店的生意了。 嗯， 寒酸一点， 开个酸辣粉店能有多大成本？你想想，这 5000碗 多长时间能挣到？ 这得问周老板，因为他有一个炸鸡店。 嗯， 哎，这对，开店成本大概多少啊？ 对， 你怎么也得有10万块钱， 有10万储备吧。所以人家上来20000多块钱拍这儿请大家吃粉儿，不错啦。 嗯， 那有人捡了捡了，我一毛不拔的也是有的呀。 哎，确实有这样的人。 你是好心啊， 对，让人心里觉得不舒服。 你是心不昧啊、嗯、你是不昧的。 他也有点不昧的，我估计啊，这位也是难为那些人，要不然他直接给人钱就完了，感谢一下，他非让人做出5000碗粉来。 不不不，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人家拿了你这钱了，我做不做你也不可能看着我数过5000碗。 首先有我最干的女人，有这么多好心的市民、 哎哎、 我感到很 普及普通话呢，我是一字没听懂。 好，现在我为大家唱歌，悲流泪行 嘴都红。 你换个北京人感谢吧， 辛苦辛苦辛苦。 大卫怕有亚天鸡内功， 怎么还骂人呢？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来九九八里。最近我看了一个搞笑的视频，这个视频非常搞笑。 小花，你这个语言这个太频繁了 啊，是这么回事。 搞笑视频很搞笑， 就是有的搞笑视频并不搞笑，你知道吗？你看着还没准恶心。 就是那个搞笑视频的导演跟演员笑点很低。 对，他不光是这样，还是他选材内容啊， 对， 层次上有问题。 对对对，你看他好多搞笑视频你都快哭了看的。 我觉得最恶心的就是自己糟蹋自己然后让别人笑的。 对，还有就是恶作剧做得太过分的，把人都快整哭了， 把人都整死了。 这种也无聊。好，跟你们说说吧，就是有一个，就日本啊，他们有一个大胃王比赛，其实不光是日本， 这好像这个大胃王比赛在世界范围内很有名， 有很多都有这个大胃王。 我们店里还举办了呢。 这个大胃王比赛呢，就是有那么一位啊，一个女孩很能吃，然后呢，制作方就说，那你就扮成一个女友的样子跟男友回家见父母，你不是很能吃吗？你就在男友的父母面前使劲吃。 我头回听说啊，因为这个女孩很能吃，让她扮成一个女友的样子。 哦， 这个定位，这句话说有问题啊。 往后 听啊， 肯定有 他做一个实验，因为他就是为了让女友初次带回家，如果很能吃的话，那么父母双方见到这个场面会怎样。于是呢，这个女孩往那儿一坐，吃了40个寿司，5人份的炒面，18人份的蛋糕。 那就说明啊，这家的供应量还是不错， 吃着这大哥 管饱了。 当时这个男方的父母都震惊了。 我就说这个儿子说，哎，那个爸，我今儿晚上带这个女朋友回家，你们准备饭啊。那他爸他妈也不可能准备18个人的蛋糕。 不是，他们家有料，一看后来，哎呦，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他们的这种吃饭习惯，那个寿司都是随卷随吃。 对对对， 随时都能做。 父母本来说可算歇了，该轮着我们吃了。 哎，这份又没了， 还得干去。 对，那比如说炸的那叫什么天妇罗，这锅刚出，哎，又没炸，起油，换炸剂。 18人份的蛋糕，开始父母是自己烤了一份，后来一看，哎呀，订座，YYY110，不是110， 110，赶紧飞走吧。 订了18人份的蛋糕送过来，后来父母震惊了，谦逊的表示说，家里还有胃药，要不要吃一点呀？ 人家说话这个就叫委婉，就不直接跟你说你太能吃了。 你说说，这女孩，这要是你们女朋友，想象一下，带回家，来做了40个包子。 我就想知道这女友长成什么样。 长得挺好看的。 那 行，那行，40个包子忍了。那吃包子的话还养得起。 俩酒窝，兔牙。 就俩酒窝。 兔牙。 日本人喜欢兔牙。 大牙，吃包子快。 你爸你妈。这个不够才怪呢。 外边有连锁的，有几个连锁的包子店。 然后你爸你妈又弄了5人份的卤煮。 这只有在包子王才这么卖。 说点别的吧。 他说这东西第一便宜，第二金宝，还有连杂汤，合着除了包子全是稀的。 哎，真的，你们父母会表示什么？ 这孩子成大肚蛤蟆了。 但是我觉着吧，就是一般来说，你要第一次去家里人，多吃点啊，孩子，多吃点啊。 哎，没想到这位真放得开，真多吃，那就是句客气话 啊，把客气话当真话听了。 这么吃会不会让家长产生质疑？困难不困难呀？哎呀，这么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哎，这是最应该想的， 得看看病去吧。 这对， 是脑子有病啊？ 哎，你不能往胃上想，你往脑子上想。 脑子有病， 脑垂体出现问题了是吧？ 也倒是一种病，个儿倒不高， 但是犯了可不小。 丈母娘疼那个什么准女婿， 姑爷 不停的姑爷不停的往你这个碗里夹，这是很有可能的 啊，真吃不了了。 您往这么挪挪， 傻姑爷，掉那丸子是吧？ 当然了，我觉得咱们可以回想一下，哎，你们有没有见家长的一些事情，特别是糗事儿，嗯，说出来让我开心一点呢？ 没有， 对我们都是老实人。 咱胡同里有一位小豆子，第一次去丈母娘家，特别激动，梳洗打扮，穿了一个有点紧的这个裤子，显得精神一点嘛。 嗯。 去的时候呢，吃完第一碗饭啊，这丈母娘老给他添饭，添一碗一碗一碗，吃到后来啊，这裤腰太紧，站起来的时候，裤的扣子。 这不是前面发出来的啊， 打着丈母娘了， 直接崩到那个丈母娘碗里了， 碗里了，哎呀， 那扣子进碗了，而且是崩过去的， 也就说明这买的太不合适了。 小黄去男朋友他们家见家长，他妈妈做的饭特别好吃，吃了一碗啊，刚起身想再盛一碗去，他妈妈摁住他说没事，碗先放着，等下我一起洗。 这是不让吃了。 其实第一次啊去人家，那双方都会出现问题，你紧张，对方家长也紧张， 更紧张。 还有一个咱们那小朵第一次见面和家长见面啊，约吃饭，他爸呢二话没说点了白酒，然后开始灌小朵男朋友，俩人喝的都有点高了，过后他爸就说酒品即人品，你的男朋友还可以。 嗯， 当时小朵那白眼都快翻上天了，知道为什么吗？ 嗯， 他俩喝醉了，在车上合唱一路的妹妹你打的往前走呀！ 哎呦，那这男友岁数不小了。 这个唱这歌， 对呀、啊，唱这歌人都不是很年轻。 有什么呀？ 十岁小朋友也会唱。 是啊， 十岁小朋友现在真的不会唱了。 嘿，妹妹，你大胆地往前。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我小时候啊，老睡不着觉，然后呢我爸呢就跟我说，我来心里催眠你啊，你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躺在一片宁静的大海上。爸，我怕水。那你想象自己躺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中。爸，我怕晒。哎，你躺在满是星光的夜空下。不行，爸，我怕黑。你不怕死就继续醒着啊。这时候我爸开始撸袖子，我突然间呼呼的睡着了。 小花啊谈了一个对象，2月14那天呢想借机会向小花表白求婚，故意把她带到一个特别寒碜的迷门脸的小吃店里吃饺子。其实在门口人家都布置好了啊，那个现场。这时候呢他突然对小花说，小花你看外面那么热呢，你想想会有什么事儿好事发生吗？就在这时候，就看小花瞪大了眼睛，一把把自己的碗搂住，警惕地说，去你的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骗我出去让你偷吃我饺子。就这样两个人吹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轻易刻下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爽，打开在欣赏，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闪亮在身旁是天地的梦想，我们都别想象快乐的配方，闪亮在身旁就要坚强，热烈像蜜糖，钻样的锋芒，谁都别想抢，要锋利全场，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闪亮在身旁是天地的梦想，我们都最想象